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来说《泥娃娃花絮之公主王子》，这是第四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近水楼台不得月》。如果有人对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这句话深信不疑，那么妞妞建议他听一听襁褓的切身经历。那天啊，上软泥课的时候呢，襁褓就坐在娟娟老师身边。起初啊，小家伙为自己占据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地形而洋洋得意，因为无论是从听课还是从领取原材料的角度考量，这个位置都是十分理想的。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那么不留余地，以至于我们年仅7岁的襁褓就不得不去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种反差。软泥课开始后不久呢，我们的襁褓就发现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一是由于除了自己之外，其他的小朋友都坐在老师的对面，所以每当娟娟老师展示图片的时候，总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先照顾对面的小朋友。于是呢，当对面的小朋友能够清楚地看到图片的时候，自己就只能看到一个侧面。如果把图片朝着对面的小朋友平放在课桌上，那么当大家都能看得十分满足的时候，自己就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，倒着来看。至于第二个问题嘛，就是在那一天来的小朋友里，只有自己这么一个男子汉。结果呢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自己都会因为一个叫做什么 Lady First 的原则而被安排在最后。因为娟娟老师说了， Gentleman 的精神对于一个男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不管分发什么材料，自己就只能等等等等了。在铁的事实面前，我们的襁褓仰天长叹，我坐在这里可真倒霉。生活中有许多事都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，那就是经验和常规与普遍真理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应该重视和运用这些经验和常规，但是永远也不能迷信。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些误差的存在。按照统计学的观点来说，我们抽样所得的结果总是在一定的置信度之下的，也就是说包含着一定的错误水平的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，别看我们的襁褓嘴上抱怨，在实际行动当中还是表现得非常 gentleman 的。所以呢，妞妞要在这里为我们的小绅士鼓掌。